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宇龙，也欢迎各位呢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儿呢，我们在以下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科学，首先来关注几则科技界的新闻。第一个话题呢是来自科技部，科技部呢最近发布了2020年度全国科普统计数据，科普人员队伍的结构持续改善。 日前，科技部发布2020年度全国科普统计数据，统计数据表明，科普人员队伍结构持续改善，专职人员数量持续增加。2020年，全国科普人员规模为181.30万人，比2019年减少3.08%，但人员结构持续优化。科普场馆建设整体向好，场馆数量和展厅面积有所增加。2020年，全国共有科技馆和科学技术类博物馆1525个，比2019年增加48个。场馆展厅面积549.63万平方米，比2019年增加2.28%。全国科普工作经费总量有所下降，政府投入占比持续上升。2020年，我国以公共财政为主，持续向科普工作提供经费支持，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保障。线下与线上科普活动紧密结合，产生广泛社会影响。2020年，全国各地发挥科普阵地作用，通过科技活动周、科普讲座、科普展览、科普竞赛等多种形式，充分利用线上科普活动覆盖面广的优势，引导社会公众相信科学、依靠科学、运用科学，实现科学防疫和不断提高科学文化素质。 其实呢，我们的节目平常和大家来分享很多新闻，也是以科学的角度来去解读。其实呢，说的更加的贴近一点，我们的本质也是一个科普节目。其实关于科普呢，这些年啊，我来做这个领域呢，也是有很多的感受。科学技术我们知道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但实际上呢，科学普及是科学技术能够有更多勃发的基础。因为通过科学普及，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科学，走进科学，爱上科学，进而从事呢和科学相关的工作。我们今天呢所运用的所有的技术，其实都是来自于基础科学的一些研究。那么这些基础科学呢，从理论上来探知了大自然的一些秘密，而我们把这些秘密呢，通过技术化的手段来给它加工成某一些产品，或者某一些可以改善我们生活的一些方式。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的生活的质量也是有所提升。未来呢，人类的文明要想有着更高的发展，那必须也是唯一要依赖科学技术来作为底层的助推。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做科学普及工作的时候啊，大家重点是进行科学知识的传播。随着呢互联网的深入，以及呢其中的科学知识的内容啊越来越多，我相信未来在科普工作中，除了知识的传播之外，其实更重要的是要传播科学的方法，还有科学的思维。那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大家去了解一下，科学家们呢来去研究一个问题，工程师们来去破解一个问题，或者打造一项技术，他们都会运用什么样的方法？因为这套方法呢，在科学上行之有效，其实在我们的现代化工业生产，哪怕一些管理工作中也是有效的。刚才讲到的科学思维呢，也很简单，就是科学家们在具体运用方法的时候，他们的脑袋里面是怎么想的，怎么来去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来拆解出一些自然规律呢？我觉得从应用的角度或者培养人才的角度来说，其实科学方法和科学思维呢，还是要更重要于科学知识的。好了，我们说完了科普工作方面的进展，接下来再和大家来分享下一个话题。日本的一个研究团队啊，研发出来了更加安全的锂电池。这个电池呢，在电解液方面运用水。 日本一个研究团队日前研发出以水代替可燃性有机溶剂材料，用纳米级木系氧化物做负极的新型锂离子电池。这种电池安全性较高，不用担心起火事故，而且可以快速充电。手机和电动汽车等使用的锂离子电池的电解液使用可燃性有机溶剂，因此有起火的危险。人们试图寻找一种更安全的电解液材料。来自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和住友电气工业公司等机构的研究团队用水作为电解液，并寻找可以不降低电池性能的电极材料。研究人员发现，使用纳米级木系氧化物做电池的负极，电池性能可达到可食用的水平。由于这种电池没有着火风险，并可快速充电，即使重复充放电2400，电池容量也只减少不到30%，因此有望用于储能电池或者短距离电动汽车等。研究团队的目标是3年后使这种新型电池实用化。 现在呢，电动汽车啊进入我们的家庭，包括在我们的社会生产当中发挥的作用是越来越多，大家能够见到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当然同时我们见到电动车起火的报道呢也是越来越多，这个呢就是一个水涨船高的事情。其实现有的锂电池呢，其中所使用的电解液呢，如果一旦电池出现了刺穿呐、等等这种外力所致，其实呢会产生比较难以扑灭的这种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一旦电动车起火呢，大家就觉得这个火势特别的凶猛。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呢，科学家们一直也在寻找替代的方案，比如我们之前听过的像钠离子电池啊，以及一些固态的电解液呀、还有我们今天提到的用水来替代电解液，其实这些都是解决方法。最终呢，谁会在市场中胜出，它一定会有两个决定性的因素。第一个是它在生产的过程中是不是足够的简单，第二个呢，它的售价是不是足够的便宜。能够来解决这两个问题，它一定会得到大家的投票和使用的。当然也不见得说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电动车的场景呢也是越来越多了。如果呢有一些里程虽然没有那么长，但是安全性极高的电池呢，我们也可以放在一些非常特殊的环境来进行使用。而且这些特殊的环境的大范围的使用，以及呢对于这些电池性能的反馈，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也会推进这些电池性能不断的提升和迭代。比如呢我们现在所使用的锂电池啊，跟10年之前相比呢，它的价格是10年之前的1/10，而它的整个的能量以及比10年之前大概得翻了2倍到3倍。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未来电池可发展的空间真的还很大很大。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还是和电池有关啊，电动飞机。电动车呢在地面上跑的很多，大家已经见过了，但是呢在航空制造商的眼中，未来要是天上飞的飞机也能够使用电池，那该多好啊。我们来听这样的一则新的进展。 劳斯莱斯旗下的创新精神电动飞机在日前进行的一个实验性飞机测试场的测试飞行中，最高速度达到了623公里每小时。劳斯莱斯表示，在近日进行的飞行测试中，其电动飞机在3公里范围的航程内达到了623公里每小时的最高速度，比目前由西门子 Aircraft 驱动的 Extra 330A 特技飞机保持的213公里每小时的最高纪录高出132英里每小时。劳斯莱斯公司希望国际航空联合会将来能够对这些结果进行认证，并正式确认为新的世界纪录。据悉，创新精神由一个400千瓦的动力系统驱动，该系统由3个发动机连接到一个6480个电池组。劳斯莱斯声称，这是迄今为止为飞机制造的功率密度最高的电池。 未来我们乘坐电动飞机出行，这看来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呀。像劳斯莱斯这样的公司进军的电动飞机的研制和开发，这足以说明呢，其实大势已成啊。大家可能会很奇怪，哎，劳斯莱斯不是那个名车的品牌吗？没错，它就是那个品牌，只不过呢，它后来啊是分家了。劳斯莱斯汽车的部分呢是被宝马公司买走了，而电动飞什么电动，而飞机发动机的部分，这个其中还包括燃油发动机啊，这个主要就是燃油发动机。燃油发动机的部分呢，则是自成体系，现在呢也成为了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家能够供应的飞机，尤其是客机的发动机的生产厂商。所以呢，在已经燃油领域取得了市场的 先导的情况之下，面对电动时代的到来，肯定啊，这个巨头也不会放过电动时代的。至于说电动飞机这条路怎么走，我们就拭目以待。最后在这个环节和大家来分享的话题是奇妙的生命，或者说是顽强的生命。在一些特殊的条件下，极端残酷的条件下，生命都可以存活。这个存活的环境啊，就是在海底。 近日，科学家表示，在适当的加热条件下，生命可以在令人惊讶的极端海底环境中存活下来。生命可以在水下最深、最黑暗的地方生存，甚至茁壮成长。这是一项新研究的关键结论。该研究发现，某种特定类型的海底喷口，或为某种类型生命体创造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栖息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埃弗雷特·肖克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海底喷口周围，热流体与极冷的海水汇合，产生了使生命分子释放能量的条件。此外，科学家们还通过使用热力学模型与一种单细胞生物的基因组数据，确定了材质为含量低的二氧化硅岩石的海底喷口可以致使微观生命蓬勃发展。有趣的是，科学家们还认为此项研究对寻找地球以外的生命有帮助，因为土卫二、木卫二和太阳系中其他行星均包含类似通风系统的地下海洋环境，其或许支持外星生命。 好，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几则科技界的新闻，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和各位今天的话题呢，也是走入海洋，我们共同来去了解一种非常神奇的鱼。这个鱼呢，不但自己有体温，还被称之为海中牛排。这究竟是什么鱼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恒温物种的出现是脊椎动物演化史上的重大事件。传统认为恒温是哺乳类和鸟类的专利，而实际上恒温已在其他脊椎动物的分支中独立进化多次。日前一项新的研究发现，月亮鱼是目前已知的唯一的全身恒温的鱼类，颠覆了鱼类均是变温动物的传统认知。月亮鱼是恒温研究早期起源与演化的理想对象，也是展现了不同恒温物种趋同演化的绝佳案例。正所谓体温演化新方式，恒温鱼类新分支。恒温与变温动物在生存中各有着怎样的优势？独立进化又是什么概念？这项研究的意义在哪里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体温演化新标志。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非常有意思，是一条有温度的鱼。这条鱼呢，它不是在锅里的，它真的是在海里的，是一条活鱼，而且它真的有温度。这个呢，就得先说起啊，有温度的动物呢，我们一般呢，在科学上是把它称之为恒温动物。恒温动物呢，是脊椎动物演化史上的重大事件。传统的观点认为呢，恒温动物是哺乳类和鸟类的专利，但事实上呢，恒温已经在其他的脊椎动物的分支中独立进化过多次。月亮鱼是目前已报道的唯一的一类全身恒温的鱼类，这也颠覆了鱼类啊都是变温动物的传统认知。最近呢，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相关团队呢，完成了海洋鱼类恒温与环境适应机制的最新结果的研究，并且呢，也发表了相关论文。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神奇的有体温的鱼。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王信。王老师您好。 张老师好。 刚才我们讲到啊，月亮鱼是目前呢报道的唯一的已知的全身恒温的鱼类。您能不能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月亮鱼是一种什么样的鱼类，它的体温有多高呢？ 月亮鱼其实是一种非常大型的海洋鱼类。它的体温其实可以比周围的海水高大约50摄氏度左右。比如说它平常这个生活的水域海水温度大概可能是5度到10度这个范围，那它的体温可以升到这个10度到15度这个范围，会比周围水温一直是升高的一个水平。 那您刚才讲到它的体温是一直比周边的海水温度高过5度，那假设我把这条鱼放在20度的海水当中，它的体温是不是就会变为25度呢？ 对，其实它也不是一直会待在水里面，待在比较冷的水里面，它也会游到这个水的表层。 嗯， 那个表层水的话，水温大概就是20摄氏度左右。但那个时候呢，就和它体温就是差不多了，它不会比周围海水高了。但是只有当它潜到比较深的海水里面，海水比较冷的时候，它的体温可以一直保持一个高的水平。 哎，这个真是有意思啊！刚才我在新闻一开始也介绍了恒温动物呢，我们过去认为是哺乳动物和鸟类的专利，为什么在月亮鱼的身上会出现这种情况？它始终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如说保持比在冷水水域的温度要高个5度，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恒温和变温嘛，它是这个生物在不同的这个进化历史中它的一个不同的选择嘛。你像恒温动物的话，比如说我们比较了解比较多的像那个鸟类啊，哺乳类，它们其实相对于其他陆生动物来讲，它们就能够更加适应更广的一个环境的温度条件，它可以减少一个环境的依赖性，比如说它晚上也可以去捕食，冬季也可以去捕食，那这样的呢，它就有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空间去获取食物，那么更加自如的在这个环境中生存。其实对于月亮鱼来讲也是一样。 您的意思是月亮鱼它的体温高了，它就可以去呢更加深的水域去捕食，而不是说 在海洋环境里面。对，那我说一下月亮鱼。月亮鱼的话，它其实它在海洋这个环境里面的话，它能够下到更深的水里面去捕食，那么它的竞争者其实就没有这种能力，所以它就可以占据深海的那个生态位，然后呢减少跟其他物种的一个竞争，从而就保证自己在生存上更有优势。 您刚才跟我们的这个分享，那就是在海水当中，其实不同的鱼种它是被分隔在不同的深度，而且它在某一个深度就只能在这个深度生活来完成自己的一生，是这个意思吗？ 对，像大部分的鱼其实可能在海洋里面，比如说金枪鱼啊、鲫鱼、剑鱼这些比较大型的捕食者，他们在海洋里面可能一般都是在0到50米这样一个范围活动。然后呢，你像月亮鱼的话，它恒温，所以它体温保持的比较好的话，可以潜到更深，然后来维持自己这样的一个捕食能力，所以它就可以跟这些动物产生一个，就是在竞争上可以产生一个分化。 还有一个问题啊，有关月亮鱼的温度，我们到底是怎么发现它是恒温的？我举个例子，比如我们在陆地上呢见到一些恒温动物，一些哺乳动物，假设呢猎人在打猎的时候啊，打死了一只野猪啊，上去一摸呢，热的，就能摸得出来。但是你在海洋当中，你捞起一条鱼来，大部分的人可能不会去摸一下这条鱼是不是热的。尤其您刚才讲到像月亮鱼，它在10度的水域当中，它的体温也只有15度嘛，15度人的手摸起来也摸不出来什么太大的温度的这种感觉。那我们是怎么确定说月亮鱼是恒温的？以及呢，未来还能不能通过这种方法来找到其他恒温的鱼类呢？ 好的，您这个问题也非常有意思，因为鱼类恒温的话，其实它是有一个生理的基础的。尤其是在鱼类里面，恒温必须是有一个肌肉的一个产热过程，所以呢，它这种恒温鱼类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非常发达的红肌。你像这个金枪鱼啊，或者是大白鲨，它们在身体的核心部位是有很多的红肌的分布的。那么我们最初也是发现，也不是我们发现，是之前已经有一些研究人员他发现月亮鱼它的红肌含量非常高，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已经开始怀疑月亮鱼是不是有一个恒温的一个特点。因此呢，在2015年的时候，美国有一个科学家，他捉到了一只月亮鱼，他捉到了一只活的，所以呢，他当时船上也带了传感器，温度传感器，还有一个深度传感器。他把这个传感器绑定到这个月亮鱼的身上，然后再把月亮鱼放回海里，所以他得到了这样非常宝贵的一个监测的数据。就是它的体温是比海水高的。然后呢，当年这个文章也是在2015年发到了《Science》杂志上。因此呢，月亮鱼是恒温这个事情，就是在2015年那个文章发表以后，就是被大家认识到的。 所以以后如果我们要想在海洋中再发现其他的恒温的鱼类，就是看它的红肌多不多，是这个意思吗？ 对，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些恒温鱼类其实都是比较大型的鱼类，而且是大洋性的鱼类，所以我们以后可以，如果发现类似这样的鱼，它的红肌比较多，或者是体型也比较大，分布也比较广，然后我们可以尝试去做一个监测。 那对于月亮鱼来说呢，它的主要的食物是什么呀？ 包括它跨了很多不同的深度以后，它的食谱是不是会变得更加的宽广？ 对，月亮鱼它可以下到200米以下的一个我们叫做在生物学上的这个微跃层的一个水层。 嗯， 那一层的海水呢，它其实饵料生物非常丰富，尤其是像这种头足类啊，就是乌贼啊、章鱼啊这些头足类的动物，然后它会比较丰富，然后这些动物呢，它那个热量也比较高，所以月亮鱼下到那个深度以后去捕食这些食物，那这样的话也对于它自己的一个消化吸收更多的一个能量产生是有一个很好的帮助的。 嗯，我在网上看到月亮鱼呢，有一些食客啊，或者喜欢吃海鲜的朋友管它叫海中牛排，啊，是不是正是因为它有变温的这个特性，所以说它特别好吃呢？ 对，关于这个海中牛排，对，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因为月亮鱼它恒温，其实它的保持是依赖于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产热。 嗯， 那么它产热的话，需要依赖它那个胸鳍，去不断的拍打这个水面，然后来做功，使那个胸鳍下面那个虹肌不断的收缩，来做功产热。 嗯， 这块肌肉呢，它的颜色是深红的，就像这个牛排一样，所以月亮鱼也因此得名这个海中牛排。 海中牛排这个名字，除了您刚才说的啊，它的这个胸鳍拍打之后的那块的肌肉是红色的，除此之外，它的味道是不是也会因此不太一样呢？ 对，因为它这一块肌肉的话一直在收缩，所以它那个肉质的话，其实是更接近于一个就是陆地动物它的一个肌肉纤维的一个形态。 嗯， 那么其实月亮鱼它这个红肌的话，在整个身体里的含量，在整个海洋鱼类里面是占比非常高的，也就是说其他鱼是没有那么多的红肌的。 嗯， 月亮鱼它这个红肌占比可以达到整个肌肉含量的一个30%多到40%多左右。 嗯，那它名字为什么叫月亮鱼不叫肌肉鱼呢？月亮鱼这个名字又是怎么来的？ 对，月亮鱼的这个名字来源呢，其实之前是有一些小的一些在国外有些传说，他们说这个月亮鱼是在月圆之夜，然后可以到水面上大家交配啊，或者是交流啊。 嗯， 然后还有另一个它的来源，就是因为这个鱼它这个颜色是比较黄黄的，红红的橙色的一个颜色。 嗯， 然后呢它这个体型又是一个圆盘状的，就像那个天空中的这个圆月一样。 嗯， 所以才得名月亮鱼。 这个鱼的数量它在海洋当中多吗？它算是濒危物种吗？ 嗯，其实月亮鱼的话现在对它的资源的一个了解其实并不是很多，因为研究这个鱼的人并不多。然后呢这个鱼其实是非常罕见的一种鱼，如果钓鱼者就是海钓喜欢海钓的大家那种海钓爱好者，如果能钓到这种鱼的话，他们会把它视为一种非常幸运的一个事情。 哦， 所以他们有一句话叫做月亮鱼是你一生都难以钓到的一条鱼。 哦，那月亮鱼一般会在什么样的海域出现？在咱们中国海域会有月亮鱼吗？ 其实月亮鱼的话在报道最多的是在夏威夷海域，就是美国那个夏威夷海域。 嗯， 月亮鱼它的资源还是相对多一点，但是在我国近海呢，其实月亮鱼还是比较罕见的。 嗯， 只有在东海跟南海交界那个地方，然后比较深的水域才能发现这个月亮鱼。 嗯，那您来做月亮鱼的研究的话，研究的标本啊，相关的数据啊，都是怎么采集的？ 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我们做海洋这块儿一直在做一些海洋鱼类资源的一些普查工作， 嗯， 所以呢，我们是跟很多周边的渔民，尤其是一些大型的远洋捕捞渔船，一直是有一些沟通和联系的。 哦， 所以他们看到这种比较罕见的鱼呢，渔民其实他觉得这个鱼那么罕见，肯定对于我们科研来讲是非常有用的一条鱼。 嗯， 所以当时他们就联系了我们，然后也把这个鱼赠给了我们。 嗯，那拿到手的时候它是活的还是已经死了？ 其实拿到手已经死了，因为那个鱼的话，它上水以后，我们没有办法去保持它一个成活。 嗯， 因为它这个鱼体比较大，我们要养它的话，其实需要一个很大的水体去维持它的存活。 嗯， 所以那个船上是没有这个条件的。 嗯，但是也算得到了这个标本，而且呢，也说明现在的渔民呢，都还挺有科研意识了啊，在自己的捕捞工作中呢，还能够给科研工作做出一些贡献。那回到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话题。 嗯， 我记得呢，在这次发布的论文当中啊，有一句话呀，叫恒温在脊椎动物中独立进化多次。这个独立进化是个什么意思呢？ 对，这个我跟您解释一下。独立进化的话，其实是进化生物学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那么我们拿恒温这个例子来解释的话， 你像这个鸟类和哺乳类，它的共同原始祖先，它其实是古代的爬行类。 嗯， 那么这些爬行类呢，它其实是变温动物，这个我们都知道的。 嗯， 那么所以说祖先是一个变温动物，那么它们各自但是又是一个恒温动物，所以说它们的恒温都是各自独立演化的，它并不是一个祖先的特征。那么在鱼类中其实也是这样，其实目前报道具有恒温特征的鱼啊，包括月亮鱼，其实还包括像金枪鱼、大白鲨， 嗯， 它们也是有一些恒温的特点的。 嗯， 那么我们知道这些鱼的共同祖先呢，其实是也是变温动物，它们的祖先是一个叫盾皮鱼的一种鱼，是一个化石物种。 嗯， 它也是一个变温动物，因此呢就是在这种不同物种里面进化出共同的这个恒温特征，其实它是一个独立进化的过程，并不是在祖先里面就有的。 嗯，这个独立进化的出现是因为突然间某一代在传递的时候出现了基因变异吗？还是因为哪些原因？ 嗯，对，其实是这个，其实跟历史上这个气候变化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一些海洋里面它这个物种大灭绝事件，包括一些那个海洋的酸化呀，或者是海洋里面海水温度的一个变化，然后导致当时这个鱼类能够适应这种低温生活的一些生物能够生存下来， 嗯， 然后适应不了的可能就死掉了，所以这个一些恒温的这个特点慢慢的就一代一代被保留下来，就是在月亮鱼里面被保留下来，其他鱼的话其实还没有这个特点。 嗯，您刚才讲到能够适应这个环境，那我粗浅的理解呢，如果海水变凉了，我作为一个变温动物，我就跟着这个水的温度变凉了，我也可以生存下来啊，为什么一定得是有变温能力的鱼才更容易生存下来呢？ 对，这个问题其实是现在也是讨论的比较热门的一个问题，就是尤其是涉及到现在就是环境变化这么剧烈的话，讨论这个生物的适应性，它能不能适应这个环境。其实如果有一个急剧的温度变化的话，大部分的生物它都很难去适应这样一个过程，尤其是变温动物。 嗯， 因为它们如果环境不适宜的话，它们的繁殖或者是生长都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这样的话一代一代的话，它们的种群数量就会慢慢的减少，然后进而呢可能最终会走向一个灭绝。 嗯， 就是恒温动物的话，它有这样一些恒温的特点，即使外界环境变化它一直在变，但是它能够适应这样一直变化的一个环境，因为它就是说环境在变，但是我不变，就这个意思。 您刚才讲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物种在适应环境变化的时候，如果温度骤降，它自己的自身能够产生温度的话，其实是有利于繁殖的。这个是恒温动物呢比变温动物更有优势的特点之一。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变温动物和恒温动物它们还各自有什么样的在演化上的优点呢？ 就像刚才说到的，恒温动物它其实能够适应更广的一个环境温度条件， 嗯， 减少对这个环境的依赖性， 嗯。 那么从这方面来看呢，其实恒温动物它就会最大化的去获取食物，然后最大化的去完成一个繁殖生长的过程，那么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优势。 嗯， 但是其实恒温动物它有一个最大的弱点， 嗯， 就是它需要大量消耗能量来维持它自己的体温。 嗯， 那么在变温动物中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它们可以，变温动物在环境恶劣的时候，它可以选择躲起来，或者是去到适宜的一个地方，然后通过自己的一个扩散或者主动的一个迁移，然后来适应环境。那么等环境适宜的时候再出来活动，那么它多余的能量呢就可以用于这个生长繁殖，这样它的一个策略呢是最大化的减小能量消耗，而不是通过不断摄取食物然后去产生能量。 嗯，那么在现在的这个世界当中，您有没有大概一个粗略的数据，是恒温动物数量多一点还是变温动物的数量多一点？ 其实从这个角度的看的话，还是变温动物多一些，因为恒温主要还是在像哺乳类啊、鸟类这些高等脊椎动物里面才会出现。 嗯，那我们能说 变温动物多一些？ 我们能说，有体温的，也就是恒温动物比变温动物更加高级吗？ 其实现在高级和就是高等和低等这个词，我们在进化里面一般都很少用，一般都比较少用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说，就是因为物种从原始然后进化到现在，大家其实都是平等的，只是说大家的形态不一样， 嗯， 然后意识不一样，但是他们有一些变温动物能做到的事情，反而有时候恒温动物也做不到。 那回头我们再来说一下月亮鱼，关于月亮鱼的整个身体的温度的上升，您刚才说的它其实是有一个发热器官，这个发热器官就是它的两个胸鳍来去游泳，是这个意思吧？ 其实 它主要依赖这个胸鳍来游泳，但是它的发热器官呢是它胸鳍下面那一块发达的红肌。 嗯， 就这块肌肉它的质量非常大。 嗯， 它可以通过不断的收缩来做工产热。 嗯， 就刚才说过的这块肌肉呢也被大家称作这个海州牛排。 嗯，那比如当它没有快速游动的时候，当它休息的时候，它的这个胸鳍呢这个肌肉的速度会不会下降？下降了以后它的体温会不会也就此改变？ 对，您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它不太运动的时候，其实它就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浅水的一个水层了。所以那个时候它潜水水层的一个水温其实都已经比较高了， 嗯， 所以它更多的可能是从环境中来吸取一些热量，而不是主动的去产生热量。 嗯，我们知道在潜水的水层呢，有太阳，也就是白天和黑夜，没有太阳的时候，温度其实也会有一些差异的。这个差异对于月亮鱼会有多大的影响？ 对，这个差异的话，其实我觉得作为这个变温，作为这个恒温动物的话，月亮鱼是完全可以通过它自身的一个产热来弥补的。 我们知道在陆地上呢有不少的恒温动物，它都会有一些其他的保温方式，比如说哺乳动物，什么老虎豹子它都会有皮毛，包括呢北极熊也会有非常非常长的毛和很完善甚至趋近于完美的一套保暖系统。那么在月亮鱼的身上它会有保暖系统吗？ 对，这个是在月亮鱼身上其实是有的。因为刚才谈到就是它的恒温的维持，一方面是产热嘛，要不断的去产热。 嗯。 另一个重要的过程其实就是要把产生的热量怎么保存到自己的身体里面，也就是一个保温的过程。 嗯。 那么这个保温的过程其实在月亮鱼的鳃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就是它这个逆流热交换的一个血管网。我们简单理解呢，其实就是动脉和静脉它交错的排布。那么这样流经这个鳃部的海水，流经这个鳃部的血液呢被海水冷却，但是它又可以被旁边温度比较高的这种动脉血重新加热，然后回到身体里，它这个血还是热的。所以这样一个组织结构呢就保证了它可以最大化的减少自己体内的一个热散失，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保温的手段。 嗯，它的身体在水当中，水的温度呢一般是要比它的体温是要低个5度的嘛，我们在刚才说到了。 嗯， 那是否意味着它的身体得不断的做功来对抗呢水的对于它的体温的这种导热啊，或者说对于它身上温度的这种带走的这个效应？对于月亮鱼来说，它是不是活得很辛苦啊，得时时刻刻来自己制造体温？ 是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并不能了解其实月亮鱼它究竟是，因为说实话到现在的话对月亮鱼大家的研究还是非常少，尤其是一些实地的研究，就是说你去放一些传感器在它身体里面去实地的检测它的体温变化，或者是它那个昼夜游泳的一个习性，其实现在这方面的研究做的还是非常少的。 嗯， 它还有一个特点，其实就是月亮鱼它的体表的脂肪层是非常厚的 哦， 这样也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温作用，也不至于说热散失会那么严重。 对，这个就像北极熊一样，北极熊呢其实最重要的保温层除了它的皮毛之外呢还有皮下的脂肪，这个也很重要。 是的， 您在以上的时间跟我们也提到了月亮鱼之所以出现了恒温的这个性状，也是跟基因变异有一定的关系，这个也是在演化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偶然的情况。那么我们现在通过对于月亮鱼的研究，有没有发现它产生恒温的这些基因或者这些改变，从基因表达的层面上来讲究竟是什么样的基因变了呢？ 这个我们通过全基因组的一个研究呢，确实是发现了一些基因的一些变化。尤其是在这个月亮鱼恒温演化的过程中啊，伴随着一些基因的一些适应性改变。那么这些基因既包括一些跟生理结构形成相关的，比如说肌肉发育，还有肌肉的一个收缩过程，以及刚才讲到的逆流热交换的一个血管系统。 嗯， 那么这些基因呢其实还包括一些与热量产生相关的一些生理过程，比如说线粒体的氧化磷酸化、糖代谢、脂肪代谢等等。那么这样这些基因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变化呢，可能最终促成了我们月亮鱼这样一个恒温性状的一个产生。 嗯， 那现在已经了解了基因的变化在哪里，您有没有考虑过我们采用一些转基因的方式把它转到其他的一些鱼的身体中，这些鱼呢也可能产量会提升，也可能呢它的一些生活习性会改变，甚至可能会产生更多的科研结果，您有想过这一方面的尝试吗？ 是的，我们是有这方面想法的。因为实际上如果我们在鱼类领域里面去做这个事情的话是非常非常难的，也可以说可能现阶段来讲是不能实现的，因为这个鱼非常难抓，另外我们在人工养殖方面也很难去把它养活。所以呢我们现在考虑是在一些模式物种，比如说这个斑马鱼，或者是在老鼠里面，我们把我们发现的一些基因可以给它人工的去干预，然后去改变，然后我们观察这个物种被改变了，这个基因被改变以后，它的这个热适应的能力或者是冷适应的这个能力有没有一些变化。 嗯，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实验。 嗯，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呀？ 现在其实还在一个起步阶段，因为我们月亮鱼这个研究还刚刚就是刚刚开始。 嗯， 刚刚开始。 那未来这个领域有什么进展和变化，也欢迎呢王鑫老师随时跟我们来交流。最后的一个问题，您做有关月亮鱼的这项研究，尤其呢已经是深入到了基因的层面，那研究月亮鱼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月亮鱼它核心的一个特点其实就是恒温。那么我们知道恒温其实在脊椎动物它开疆扩土去适应各种复杂环境中它是一个必备的技能。 嗯， 那么这种恒温能力的一个演化研究其实对于我们预见未来这种恒温动物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啊，了解他们的环境适应机制啊，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意义的。那么我们这个研究在恒温的月亮鱼中开展呢，一方面其实是拓展了人们在这个领域的一个研究视野。 嗯， 因为大家传统以为鸟类和哺乳类是恒温动物， 嗯， 但实际上月亮鱼也是恒温动物，而且很多其他鱼它也有一些恒温的特点。 嗯，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研究引入到这个鱼类中来。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的研究揭示了一些跟恒温有关的基因变化，那么它可以为我们以后研究生物的这种温度适应、温度的耐受提供很重要的科学依据。 嗯， 那么尤其对于我们现在讨论海洋生物甚至是陆地生物它如何应对未来一个气候的变化，对这个问题其实也会有很多的启发。 嗯，好，再次感谢呢我们今天来到节目中的一位新朋友，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王鑫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也祝愿王老师和您的同行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能够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谢谢。 嗯，好的，谢谢段老师。 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资讯，也欢迎各位好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真假老二真好戏。今天早上我收到了一个噩耗。 啊，二姐，你收到了什么噩耗啊？ 是最喜欢的裙子没货了，还是你追的男明星谈恋爱了？ 比这些都要严重。 难道是你最爱的火锅店关门了？ 不是，是我胖了。 哦，你胖，那不是很正常吗？ 不行，我不能容忍自己再这么胖下去，我要及时的修正这个错误，我要运动。 哈哈哈哈！ 你笑什么？ 你刚才说的这个笑话难道不好笑吗？ 真好骗，你不要讽刺我，我是真的要运动了。我已经买了一台跑步机，以后我一睡醒我就要去跑步。 啊，二姐，早啊！ 怎么这么早又开始跑步了？ 我说了，我要一睁眼就跑步，我是认真的。 二姐，你这跑的不对呀。 怎么不对了？跑步难道不是用两条腿吗？累死我了，我要先歇一会儿。 啊，对对对，你先停下，我得跟你纠正一下，你跑步的时候啊是在用嘴巴呼吸。 我呼吸还不对了？我不呼吸才不对呢好吗？ 不是，你呼吸没问题，重点是不要用嘴巴呼吸。 跑步的时候啊，别用嘴巴呼吸啊，那你把灰尘都吃进去了，而且如果在户外温度低，你吃进去的都是冷空气，回头肚子会疼 啊。那我要怎么办？ 只用鼻子呼吸，鼻毛可以过滤灰尘，加热空气。 那我试试。哎，不行，只用鼻子呼吸太憋了，这简直反人类。 为了你的健康，二姐坚持住。 哎，大家早啊。哎呦，好心这么早就在跑步啊，真的给人一种要减肥的错觉呀。哎，你这脸色怎么跟三天没上厕所似的？ 我不行了，张小片让我跑步的时候只能用鼻子呼吸，这样真的好难受啊。 为什么要只用鼻子呼吸呀？要知道你在运动的时候，身体的耗氧量会大大飙升，你需要很多很多的氧气，你的呼吸系统自然就会调动起所有可用的资源，这样才能满足身体需要啊。只靠鼻子哪够啊，嘴巴参与进来是很正常很自然的呀。 但是这样就会吸入很多脏脏的冷空气呀。 只用鼻子呼吸的好处，比如说什么过滤空气，这是只有在你静静坐着的前提下，或者运动量很小的时候才有意义的。大运动量的时候，如果只用鼻子呼吸，那肯定是要憋死的。 啊，谢谢大哥救我一命。不过，不管是用嘴呼吸，还是用鼻子呼吸，我都不呼吸了。 啊？ 我是说，我都不要在跑步机上呼吸了。 哦。 跑步真的是太累了，跑步机还是只适合拿来晾衣服啊。 本期节目由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社区科普大学联合制作播出，详情请搜索北京市社区科普服务平台。编剧程涵，配音玉龙、静瑜、浩洋，录音严乔峰。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